承诺无人宠，是我想的太多，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，最后还有一阵烛火燃。 消失的平线，眼中对他迷恋，我心痛看见那么明显，我固执相信你心墙背面，总会了解我深深的长轮回的时间，找回在你失意之前，在云与雾之间，只看着我的眼，心不再伤痛，拥有彼此怀念，在永隔轮回的时间，是我们快乐瞬间，不再让你改变，眼中露出抱歉，因为天使的心愿终究会实现。消失的平线，眼中对他迷恋，我心痛看见那么明显，我固执相信你心墙背面，总会了解我深深的爱恋， 深深 的时间，找回在你失意之间。